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97集，李莲英第二次回故乡。在路上，他坐在船上，望着河水在船前被劈开，朵朵浪花被溅起来，李莲英不禁油然升起了一种得意之色。想当年，隋炀帝不也这样吗？沿着大运河吃喝游玩，甚至叫人在岸上拉着船前进。虽然隋炀帝船队庞大，人员众多，但是我李莲英所带之人并不少啊，而且比较齐全。从船夫到后面小船的兵卒化妆的护兵，从黄金到大米，我李莲英哪样没有啊？真是想不到啊，我李莲英也有这份荣耀。想到这儿，李莲英不禁想喝酒。拿酒来，他吩咐身边的随从，随从很快地取来酒，这也是临走前慈禧太后赏的，是专门给皇上喝的御酒，味美香醇，真是天下难得的好酒。李莲英又摆上菜，叫上他的大哥、三弟、五弟以及那八个御前侍卫，他现在啊得依靠他们，于是在一起喝起来了。李莲英问他的大哥李国泰，大哥，你看四弟在家过得好吗？二弟，你担心啥？你还以为他们在家不会过日子？你放心，靠着你，他们在家过得不比咱们在京城差。好，哈哈，好。其中一个侍卫对另外七个说，我们的总管大人在京城还不忘在家的四爷啊，真乃仁慈之心呐。来，弟兄们，咱们敬总管大人一杯。说完以后，那七个人争先呼应，总管大人真乃大仁大义之人，我们弟兄几个不为总管大人效力，还为谁效力啊？总管大人待咱小的这么好，真令小的感激不尽啊。来，弟兄们，我们敬总管大人一杯。这八个人呢，杂七杂八，快人快语，对李莲英可就吹捧起来，直吹得李莲英浑身舒服。他笑着接受几个侍卫的抬举，等大家话说完了，他这才举起杯，笑容满面的对着那八个侍卫说，各位啊，这次我李某出京，多望各位效力，回京以后我李某是不会忘记大家的。这口气啊，简直没让几个侍卫透过气儿来，他们是奉命保护总管大人的， 即使总管大人不说赏赐的话，他们也不敢疏忽。试想，要是总管大人在路上出了差错，他们交代得了吗？他们的脑袋还能保得住吗？不曾想，总管大人现在却这样说，这真令大家伙呀有些受宠若惊。他们赶快举起杯，然后叩头对李莲英说：总管大人如此恩典，令小的们没齿难忘，小的们绝不敢疏忽。来，弟兄们，敬总管大人，干了。于是李莲英也毫不示弱，将八个侍卫递上来的酒一口气干了个精光。喝完酒，李莲英不禁得意起来，我的安全问题不用考虑了。这场酒啊，一直喝了几个钟头，到最后大家觉得都差不多了，这才各自回房休息。当然侍卫们没敢休息，他们必须得值夜。第二天早上就来到了天津街。这一段的河城关一看从上游来了几只南行的对漕船，以为是贩丝的商人，便令其靠岸稽查。船前的侍卫见有人叫停船，心里便有些不愉快，但是他为了少些麻烦，还是来到了李莲英的房间。当时李莲英啊正在和他的五弟下棋，下得起劲儿呢，丝毫没有注意到侍卫的到来，也没有听清侍卫的话，侍卫只好再说一遍：总管大人，前面有船想过来查一查。哼，敢过来，过来杀死他，李莲英喊着。原来呀，棋盘上李世泰的兵正要过河来，李莲英刚听说要过河，他也没听清是什么过河来，以为是兵过河来，所以呢才说了刚才这样一句话。不过他马上反应过来，看着被刚才那句话吓得愣在那儿的侍卫说： 我刚才说什么？ 有人想过来查船。啊，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老佛爷给的黄龙旗不是还没有用上吗？将它挂上。 是。 侍卫答应着出去了。那何成官这时候正要上前来检查这艘船，因为他见这船呢很久不见反应，凭着他以前的经验便断定这可能是一个贩私盐的船。要真是这样，我今天多亏出来巡逻一番，说不准还能捞着不少油水。对，敲诈商船一把，然后再没收入关。这何成官正想得高兴啊，也为今天发财而暗自庆贺，而不曾想这时候船上却挂起了龙旗。这已经非同小可呀，何成官是不禁一身冷汗。他在心里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贸然上去检查，说不准自己的脑袋可要搬家了。假如刚才贸然上前检查的话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头脑，啊，发觉还在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对船上人说：不知是哪位大人从此路过？ 李大总管。 回答的既简单又威严，似乎有些不满。这一听啊，可把何成官吓得面如死灰，半晌回不过神来。京城李大总管，九千岁呀，谁人不知？我怎么这么倒霉碰上了呢？哎，既然遇到了，还是上前赔个不是，请个安吧。何成官对自己说着，于是他来到了李莲英跟前，叩头说： 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怠慢，万望总管大人恕罪。 不知这为不怪，你且去吧。 李 莲英毫不介意地说着，这令何成官如获大赦一般，对李莲英连着扣几个响头，表示了千恩万谢，这才离去，并且派了两队兵丁随船护送。为了以后不再遇上这样麻烦，李莲英下令将龙旗高高插上，威风凛凛地沿着子牙河南行。沿途县镇早就得到天津的禀报，各县令不敢怠慢，争相迎送，热情招待李莲英，殷勤地送上礼品、食物、金银。李莲英啊，也是受之无愧，心安理得地收了献上来的金银、食物、礼品。李莲英要回老家的消息传到了大城县县令的耳朵里，他赶紧派人准备迎接李莲英。在李莲英坐船到大城县境内的时候，早已经是惊动了四周的民众。这些人啊，早就听说过李大总管的名号，但就是没有亲眼目睹，今天听说回来了，所以争先恐后的到河边来一睹李莲英的容颜。李莲英看着岸上涌动的人群，以及向他叩头的县令和县衙的差役，不禁激动起来。他向着人们看了看，看到他们脸上一脸的惊奇、迷茫、好奇，他心里不禁一阵的冲动。李莲英命令道：给我将银两撒向岸上的人们。随从们听命，随即将船上的钱像天女散花似的抛给岸上的人们。岸上的人群欢呼起来，骚动起来，人们争先恐后地弯下腰去捡银子，嘴里喊着，手里忙着。由于太拥挤了，还不时可以听到扑通扑通的声音，那是前面的人被后面的挤到河里来了。看着拥挤的人群那样激动，李莲英不禁笑了起来。他的笑容里包含了很多的意味。县令在岸上叩头，李莲英只是笑了笑，仍然在船上继续往前行，走自己的路，撒自己的银子，好神奇啊。县令见李莲英不搭理他，但是他又不敢上船去，于是啊，他只好带着兵丁在岸上走，不紧不慢地跟着李莲英的船，一直到李莲英的老家大城县南部李甲村。李甲村的人啊，早就听说了李莲英今天要回家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子牙河边，看着上游来了几艘船，船头上威风凛凛地站着李莲英，左边是他的大哥，右边是三弟五弟，后面站着一排兵俑，也很神奇。岸上跟着一群队伍，他们认得出那是本县的县令。哎，你看见二爷了吗？就是中间那位。哎，你看那县令也来了。这二爷回来他敢不来吗？二爷是我们李甲村的骄傲啊。哎，是啊，没想到我们李甲村也会出个这么大人物。哎，你知道那船为什么行得这么慢吗？那是因为船上装的全是银子。是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嘿，你没看见前几年二爷运回来的银子？我看见了，那次也是用船运的，拉了好几只船，把那船压得就像沉了似的。岸上的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，纷纷向别人炫耀自己听到的关于李莲英的神奇传说。李莲英的四弟李生泰和其他人夹在人群中间，听着人们对自己二哥的夸奖，心里不禁万分的高兴。这时候李莲英的船已经到岸边了，李莲英首先走下船，李生泰赶紧迎了过去， 和李莲英、李国泰、李宝泰、李世泰等见过礼，又让家里的侄男侄女儿与李莲英带来的侄男侄女儿们见个面，那场面呢、非常热闹，大家有说有笑。人群中啊，突然有人喊道：“二爷万福！”这时候，二爷万福的喊声响彻云霄啊！李莲英也很是激动，他对着激动的人群说了些感谢的话，并且邀请大家呀、今天中午到他家喝酒。族人们听了很是高兴，脸上荡漾着兴奋的神色，四处奔走相告。大城县县令这时候也赶过来给李莲英行礼，李莲英还了礼，就邀请县令以及所带的兵丁到家里吃午饭。老家的房屋还是像以前那样，宫殿般的建筑出现在李莲英的眼前了。他被人们簇拥着进了李生泰在家经营的庄园。家里一切摆设华贵整齐，什么珍奇的玩物全都有，什么好玩的东西啊，一样不漏，琳琅满目的珍宝就如同皇宫里一样闪着光。看着这一切啊，李莲英心里一阵的自豪。到正屋坐下来，李莲英吩咐身旁的太监把盒子拿过来。一会儿太监将盒子拿过来，众人一看，全都是瞪直了眼睛。原来啊，这盒子里全是一个个二两重的银子，这是李莲英在北京专门铸好的，他是特意带回来给乡亲们的。那个县令很是机灵，他说道：“总管大人真是菩萨心肠，回来也不忘家里的乡亲们。”人群中的一批机灵人，他们见了李莲英拿出这个盒子来，又听了县令的吹捧，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他们也赶紧吹捧说：“平时四爷啊，就跟我们说二爷心肠是如何如何好，说二爷最喜爱乐善好施，今日一见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、二爷您真是活菩萨心肠，离家40多年也没忘记我们呐。”李家是李甲村的顶梁柱，要是没有李家，没有二爷，我们真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呀！大家快给二爷磕头啊！于是，大家纷纷给李莲英磕头。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。这一带啊，原来是经常的闹灾，10年有9年灾，而且啊，由于水的缘故，经常和相邻的村子闹纠纷，后来打了官司。李生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李莲英，李莲英给当时管这个案子的人打了个招呼，那人哪敢怠慢呢、自然是判了李甲村赢了。后来李甲村的人们便在这儿修了一个堤坝防水，现在这儿的洼地啊已经变了良田，人们不再为洪水而苦恼，所以他们才要叩头感谢李莲英啊。那啥，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，只要我能办到的，以后你们大家有事啊，尽管给我说，我将会为大家效力。今天我回家来，特意备了一些银子，拿给大家作为见面礼。李莲英说完，便吩咐那几个小太监将那二两重的银子给每位乡亲发下了。众人感激不已啊，纷纷给李莲英叩头。李莲英也不回避，坦然地接受众人的叩拜。等小太监发完银子，每个人都是得到二两以后，李莲英又将几个御厨唤到跟前，叫他们赶快准备下灶弄饭，又令人从船上搬下沿途县令州官赠送的食品，又令人到县城去购置好吃的东西，又令人干这干那， 一切在李莲英安排下井井有条，毫不混乱，让众人心里不禁佩服他到底是总管大人啊。等到船上的食品搬下来，李莲英挑了些好吃的东西分给大家，众人一边称赞味道好一边吃，这给李莲英乐的都是不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。他心里不禁暗笑，这都是我李莲英不吃的，你们吃来倒挺有味儿，真是没吃过好东西啊。接着李莲英啊又在给大家讲他在宫里吃的什么好吃的，什么龙肉啊人参等等，这些东西对众人来说以前只是听说过，但是并没有口福吃一吃。如今的李莲英说来就如同他们在家喝粥一样平常，心里不禁羡慕不已，更有甚者呀听得直流口水。看着这些穷困又羡慕自己的人，李莲英又说，临行前啊，老佛爷曾经给我一些龙肉啊，还有人参，今天中午怎么大家呀不妨饱饱口福。下面的众人半晌没有出声啊，他们都惊呆了，天下哪来这么好的好事，自己以前只敢想的东西，这今天二爷居然要让我们吃。他们刚一听还以为李莲英是开玩笑的，但不曾想李莲英又说了一遍，这时候众人才相信这是真的，因此啊大家不禁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，谢谢二爷，二爷真是善人呐。由此开端，下面的人不禁又对李莲英赞叹了一番。恰好在这时候，大城县附近的几个县的县令联袂来到李家，他们不仅带来大班的兵丁、粮食、鱼以及几十头的猪牛羊，而且还带来大批的银子送给李莲英作为见面礼。看着这些县令对李莲英如此恭敬，不仅送来大量东西，而且在李莲英面前大气不敢出，说话小心翼翼，这是下面的众人以前没见过的，如今他们个个是坐在那儿老老实实，这令他们才真正认识到二爷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二爷的威风到了什么地步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